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追访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看一看平日里大家求助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有哪些帮友在背后默默无闻地做了好事，在这你来我往的互助当中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喂，哎，你好， 哎，你好， 我是京城帮帮团。 哦， 哎，你好，您身体好些了吗？ 好点儿了。 好点儿了是吧？啊，您能听出我的声音来吗？ 哟，是昨天打电话那赵姐吗？ 您天天都听京城帮帮团节目吗？ 对，我天天听。 天天都听，您还没有听出我的声音吗？ 那个主持人。 你好， 方明， 哎，对，是我阿姨，你好， 哎呦，你好，你好，哎呦喂， 您怎么样了？身体？ 身体好点了。 还疼吗？ 嗯，还有点疼。 您是怎么摔的呀？ 嗨，我这下一个下坡没走好，我就坐在地下了。 哦，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8。 就是一不留神摔了一跤是吧？ 对对对。 哦，那您去医院看了吗？当时？ 当时去看了，他说的骨头没有问题，就让我回去养着，还是一直疼。我说那都10天了还疼，就想求助帮忙帮助我一下。 哦，您的求助问题播出来之后，有多少人给您打电话呀？ 昨天有一个赵姐，听完这节目吧。 她是怎么说的呀？ 赵姐真好，真热心的，挺详细的给我说来的。 嗯，她是怎么说的呢？ 她曾经也摔过，她说的只要骨头没有坏，就慢慢养着，别着急，有耐心，多休息。啊，以他的经历就说，别那个累的。 你有点心太急了是吧？ 啊，对，我说我都10天了，怎么还没好？嗨，他说你别着急，我那个2年才好的利落了，非常感激他。 嗯， 踏实多了，不能那个着急，这个病得慢慢养。 对，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您说了啊，这伤筋动骨100天 了。 嗯，您这才10天，真是不能着急，慢慢养应该没有问题的啊。 谢谢您帮帮团这平台真好。 嗯，怎么好啊？我们 很多的困难呀、啊、很难解决的，可是到这儿很快就解决了。我以前也是求助过，也有好多热心的人给我打电话，互相帮助呗。我觉得这可信度比较高。哎，这个帮团真是这种人起了一个表率作用，宣扬那个诚信，互相帮助，正能量。 那阿姨，你以前还有过什么其他求助的问题也在我们这得到解决了呢？ 我有一次那个耳鸣，后来有一先生也是给我打电话，热心的给我提供信息，怎么治疗，怎么保养，这个已经很长时间了，能2-3年之前吧。 那您有没有给别的听众提供过帮助呢？ 提供过，我都记不太清楚，反正有说看病，说的到哪个医院看的比较好，因为我那会儿身体不太好，去好多医院， 多少知道一点儿，就给他们打电话。以我的经验啊，告诉他们哪个医院看的比较好。 您听我们节目有多长时间了？ 五六年了，老听众吧，大家互相帮助，正能量，很亲切的，像一个大家庭。真是一人有难，八方帮助的，大家都一块帮助想办法，那真是挺好的，像一大家庭。 那您现在是不是平时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习惯性的求助于我们的节目呢？ 对对对，我要是有什么问题我就愿意求助，因为我觉得它特别让人相信，其他的地方就可信度没那么高，也不是说绝对不能相信，因为什么，这帮团吧都是上岁数人比较大，从那个时代过来人吧，都是比较诚实，乐于助人，特别热心，没有什么功利心吧，反正就是全心的帮助别人，那个帮助别人真是给自己的快乐。 哎，您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呀？在 纺织行业的，就是那什么搞技术的。 哟，那您是不是会比如说会织毛衣啊，会修补啊什么之类的呀？ 就会一点儿织毛衣，不是特别会，会一点儿。 哦，那我们这里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还挺多的呢。比如说这什么毛衣破了怎么办？这一般如果您碰上的话，您都会怎么处理呢？ 毛衣破了，尤其袖子口和裤口这块比较好解决，给它拆了，再拿新线再织一下。就中间有一个洞，那就不太好弄了。有的时候有花什么的，你得给织上，那个我就不会了。裤口什么的，袖口比较好弄。 就现在这个，就您这个年龄段的中老年朋友，还穿过去的那种老式的什么毛衣毛裤吗？ 穿的不多了啊，现在都是买的，而且买的那样子比较好看，织也很麻烦呢，都是买现成的。 那现在都买什么样式的呀？什么材质的您觉得特别舒服特别保暖呢？ 我觉得还是纯毛的，因为我们那会儿就是买纯毛的。 贴身的内衣呢？ 贴身的也是纯棉的。 现在那个各种各样的材质，什么莫奈尔的呀，什么还有发热的呀，都尝试过吗？ 没有，因为我看过莫奈尔的，我一看它的是成分是什么，绿纶、青纶，因为我的是属于过敏体质，我必须得穿纯棉的。 就是像皮肤容易过敏的朋友，必须选择那个材质是100%棉质的，是吧？ 对。 还有一些老年人，就是他年纪到了嘛，他这个皮肤比较干燥。那么据您的这个经验而言啊，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保暖内衣贴身的更好一些呢？ 还是纯棉的，我的建议是纯棉的。它不是那个皮肤痒吗？干燥，我那个北京医院生产的微易乳， 微易乳 那个比较好，我以前抹过。 好吧， 对。 您现在最主要的是保养好身体啊，这个把这个。这个身体调养好了，到时候我们听众当中有什么需要您帮忙的，还得请您支招呢，是吧？ 哎呦，那互相帮助吧。对，应该互相帮助。 那阿姨，您知道我们节目的口号是什么吗？ 要想感谢我，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您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喂，你好。哎，你好，请问一下，您那儿还有富裕的购物小车吗？ 我都卖出去了。 哟，这么快就卖出去了？ 第二天就拿走了。您都这时候打电话没了。 您这什么平台呀？怎么这么快就出手了呀？ 就是帮帮团呀。 您天天听这个节目吗？ 对呀。 那您有什么事儿都找这个帮帮团是吗？ 对，你没加这帮帮团呀？ 这好吗？这个我加他。 哎，挺不错的，就是你把你家里头就是闲着不用的比较好的东西哈，你就给推销，它真是特别快，人家有需要的人当时就给你打电话，你看我那购物小车当时就打电话完了，第二天人家就拿走了，特别好。它这个节目， 比如说我要求购东西的话，那里面出手的东西都贵不贵啊？ 你自己看呀，不贵呀，它都属于是也有新的也有二手的，你可以跟他砍价呀，但是呢你出价的时候呢你也别太高，就你心里头能承受就行，你知道吗？我觉得他这个节目挺不错的，真的挺好。到礼拜六他还有征婚的那个，挺不错的。你加一个吧，挺好的。 哦，您是天天听啊，还是看他那订阅号啊？ 我是下载手机上，他每天播，下载手机上，我觉得下载手机上方便。假如你今天没有时间了哈，你就可以翻阅手机，什么都有，人家转让的也有，求购的也有，哎，多了。你现在你就下载，他什么都有，求购啊，或者我想问什么事，反正就普通老百姓的那种鸡毛蒜皮的都有，有的热心公众他就给你解答，你知道吗？反正什么都有，就有的人知道呢，就说假如我去什么医院，我看了这个，我觉得挺好，我就推荐给这个人，是这样。反正我觉得这个就是贴近百姓呗。你想，假如我家里闲置东西不要，我觉得要卖吧，顶多一块钱，这样子的话，等着你搁家里头不也没用吗？我听了有差不多两年了，挺不错的。他这个，你像你们的年轻人都会下载手机，京城帮忙团他就有了。 那您对这个节目这么了解，应该对主持人的声音是不是也挺了解的呀？ 当然了解了，我每天都听，我就每次买完菜我就着急回来，十点来钟我就没有时间听了，完了正好下载手机上的我就可以看。主持人叫什么？方明，大鹏。 那您对他的声音熟吗？ 熟啊，他们不都播音员吗？ 对，方明的声音也挺熟的，是吗？ 对对对对对。 那您听了半天没听出来我是谁吗？ 哎呀，你会不会就是方明呢？ 您说呢？您再仔细听听。 哎，可是我觉得，我以为您是观众呢。 阿姨你好，我是方明，现在听出来了吧？ 啊，听出来，听出来，听出来了。 跟您开个小玩笑啊。 嗨。 嗯。主要就是打电话那个追访一下您，前两天不是给我们反馈吗？说您转让的那个购物小车，当天就出手了，是吧？ 他就打电话，就给他约到什么时候，他第二天他们就拿走了。我觉得这个节目特别快，第二天就都给出手了。我觉得这个节目特别好，特别快， 帮帮团速度是吧？ 对对对对 啊！那您之前呢，还转过什么其他的东西，或者求购过什么东西吗？ 我求购的东西少。我一般就是家里闲置的什么小购物车呀什么的，也有就是我拨的，假如说什么东西吧，可能人家不需要，没转出去之前可能人家不需要这个东西，我觉得购物小车可能是需要，所以就都那什么了。 那您通过我们节目也是处理了不少家里面闲置不用的东西是吧？ 也就购物小车。 我听您刚才聊的好像还蛮有经验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老听这个节目，你知道吗？看人家弄什么东西什么的，哎，特别好。就我也说，我觉得这样子的，那就大家认识吧哈。就是有的人就是可以加你微信，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说接触人还多一点。一开始十点钟我是每天听，拿完菜我就赶快往家赶，完了以后刚好就等到十点钟。不过现在我看外孙子吧，就没有时间了，我只能下载手机了。天天关注你们这个节目， 就看那个文字了是吧？ 对对对，看文字想听，但是的确是没时间，因为刚好就那个点儿十点来钟吧，就正好是买菜啊。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那个手机玩的溜不溜啊？ 我这人笨的。 您一般在家里面有 WiFi 是不是？ 有有有。 哎，您这样啊，手机不是智能手机吗？因为您是给我们发微信了，您在您的手机上啊，您下载一个叫做听听 FM， 有一个 APP， 对，你就跟他说你给我下载一个软件，年轻人都知道听听 FM， 听听 FM， 对对对。然后呢，您下来了之后呢，您就可以在那个，它不都有搜索框吗？您就输入几个字儿，京城帮帮团，你一搜的话，我们那个节目就弹出来了。然后不管是当天在线直播的节目，还是说直播完了以后它都会有保存，保存之后您随时听，就比如您今天十点没时间，哎，对，您没时间，你如果听不了，您可以等孩子睡觉的时候啊，您闲着没事儿，您插上耳机就可以听了。而且就是它能保留挺长时间的呢，你还可以反复听，想什么时候听什么时候听，是吧？因为有的时候听和看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 对，那当然了，因为听嘛，他肯定就是说，你像那主持人就是说话那个幽趣啊，或者什么的，就特别那种声音就听不到，因为的确是刚好那个点儿特忙。我说我要不忙的话，我每天听，我听这个节目真是两年，一开始不会玩手机，我就天天的听。不过现在也是有外孙子，就是没有时间听，但是我每天都关注。 以后您希望您继续听我们的节目啊，也看我们的节目， 那是肯定的， 好吗？ 我是您的铁杆粉丝。 一颗真心价99朵玫瑰， 郁闷分的恋爱心动感觉，感动像综合巧克力般多变，但怎么选择都是快乐滋味。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证期限是永远。小家就是九滴眼泪，等于百分百恋爱苦辣酸甜，把手伸进糖果盒挑个心愿，薄荷或草莓你都为我实现。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存期限是永远。 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那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如何用智能手机通过 APP 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前我们在听广播电台节目的时候都是靠收音机，它的传播方式就是无线电波，传播的区域性很强。如今到了网络时代，广播也可以上网了，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等网络终端来收听广播节目了。通过网络电台收听广播，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受无线电波传输区域的限制，只要有网的地方就可以随时听我们的节目了。另外一个优点就是，一个网络电台可以收纳很多的广播电台，也为大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网络电台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某广播电台了，而是一个收听广播节目的平台。在这里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收听网络电台广播是需要消耗一些流量的。那么在 4G 条件下收听一分钟的网络广播大约消耗 1M 的流量，如果您的流量不够的话，最好是在有 WiFi 的条件下来收听。有一些手机里加入了接收无线电波的模块，不需要上网，不耗费流量，实际上这还是传统广播，只要调整到相应的频率就可以了。有些手机需要插入耳机起到天线的作用。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如何在手机 APP 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您需要下载一个软件，网络上有很多网络电台的 APP， 那在这里我们推荐的是听听 FM。听听 FM 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打造的移动网络广播平台，是一个很好用的网络电台。下面我们介绍的过程就以听听 FM 为例。首先您需要通过在智能手机上下载听听 FM 这个软件，建议从自己手机的应用商店里搜索听听 FM。 听听 FM 就是汉字听见的听，两个听，听听 FM 就是英文的字母 FM， 这里不需要区分大小写，但是千万不要输错。然后下载安装，在安装完成之后，通过手机桌面找到这个图标，点击打开。第一次打开时会有一些引导说明和选择，进入到主页之后，排列着北京广播电台各个广播频道的图标，我们北京城市广播也在其中，点击图标就可以收听直播了。在手机屏幕的下方会出现一个横条，这个就是正在收听的节目，点一下节目这个图标就可以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了。那么其他的图标您可以自己点着玩玩，记住网络上玩要记住路径，千万不要找不着北哦。除此之外，我们在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打开其他的软件，从屏幕的最上沿向下一抹，有一个下拉幕帘，在这里可以随时暂停或关闭正在收听的节目。这里还需要弄清楚一个概念，就是北京广播电台属于本地，也就是北京的电台，北京城市广播是北京广播电台其中的一个频道，京城帮帮团节目是我们城市广播的一个节目。明白了这个概念之后，就可以找到很多电台的节目了。另外，如果想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回放的话，还可以通过搜索框搜索京城帮帮团，并且按照保存的时间表来搜索您想听到的往期节目。以上就是操作的程序，我们是以安卓手机为例，那么不同的手机可能有所不同。好吧，弄清楚了如何在智能手机上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后，如果您没有赶上直播，就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如果有些问题您没有弄清楚，也可以通过收听回放来再次关注。祝您收听愉快。 沉睡的木吉他，闷得很想找个人来说说话，唱给你听我的心情，简单的歌曲，存放在想念的那把木吉他，拨起来竟然像是你的头发，是声音又像言语，任性的只期待你的聆听，娇柔大声唱着爱着那个他，说我天真没想法，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地，

京城有个帮帮团，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苏宁邦克的技术经理饶春林。饶经理你好。我们今天呢，主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有一个关键词啊，叫做黑色家电，简称黑电。什么叫黑色家电？什么叫白色家电？它是靠什么来区分的呢？ 黑白电是这样区分的。黑电的呢，是指的就是说，我们把家电买回去以后呢，必须外接一个信号源，它才能正常工作。这种的呢，电器呢，我们统称为黑电。一般像冰箱啊、洗衣机啊，我们回去以后直接插上220伏的电以后呢，它能直接工作，就可以直接使用了。那么这个情况呢，就叫白电。 说到这个黑白家电的区分啊，我看到也有很多种说法，据说有七种说法，说是按功能区分的，按外观区分的，按技术区分的，另外呢，在电器商场他们自己还有自己专门的区分。 因为这个各个商家不同，包括现在我们的新出的产品也很多，所以说现在的区分呢是比较多的。其实要是按黑白电分的话，还是以这个接不接信号源，像我们音响必须要有一个支持它的一个能够出声的一个碟片，它才能出声，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外接信号。电视机也是同样，不论是采用网络电视还是采用咱们歌华有线电视，那它都需要有一个信号接进去才能正常工作。 除了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黑电白电之外啊，据说还有两种，米色家电和新兴的绿色家电。 这个绿色家电现在就是指的就是一个是对环境，另外一个呢是对我们人体的伤害比较小。现在的区分还很多，因为这个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现在新兴的产品非常多。 那么家里面常用的黑电都包括哪些呢？ 像咱们家里边经常用的，就是经常看的就是电视机啊，用最多。还有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音响，现在归到这个通讯了，就是叫数码类的，什么平板之类的，它也属于大的黑电品类。 过去常用，现在基本上都被淘汰了。比如说像什么录像机，什么 DVD， 对， 哎，这那会儿都属于这个黑电， 黑电 只是现在都不怎么用了啊。好，那么说到这个黑色家电啊，可能大家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多的呢，就是如何选购，以及呢如何最适合自己的家庭，还有呢就是简单的维修和保养的问题。 其实我们现在黑电用的最多的还就是电视机，家庭影院现在可能很少了。自己家过去在是90年代的时候，家家都有一个电视机，然后放一套音箱，还有功放之类的。啊，自己唱个歌什么的。 那说到现在这个电视啊，电视也是更新换代的比较快，什么4K 电视， 是的， 投影仪式的，总而言之呢是琳琅满目。有的时候呢，比如我们住进新家或者装修的时候呢，会去选择电视，真是看得眼花缭乱，就看哪个都挺好。 是的， 但是呢，让我去选的话呢，好像心里有点嘀咕，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 现在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选电视呢，我总觉着目前就还是以咱们家的一个面积去看，也就是从我观看电视的这个位置到我摆放电视的位置的这个距离，理论上讲是我们电视机对角线的乘以3。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要购买电视机的一个尺寸。假如说我电视机对角线的距离假如说是54， 54厘米，这个时候呢再乘以3，这个就是我要购买电视机，就是这个观看的一个距离。然后再一个就是从价格上，第三个呢就是从这个我们家庭的一个对电视机的一个要求上，就是现在您所说的 4K 或者是 2K。 第四个就是功能上，现在我们都很多是互联网电视了，所以说有的老年人呢可能还是看模拟的或者是歌华有线，他们可能就选择功能比较简单的，像我们年轻人可能选择一些功能比较复杂的一些的，比能多一些。 现在很多年轻人尽孝心嘛，都想给老家买点那个高智能的好的电视啊。如果说真给老家买4K 电视，你觉得老人家一时半会儿从操作上来讲能搞得定吗？ 其实呢我也是接到了很多的反馈，就是说我们老年人不会用现在的智能电视。 为什么？ 首先呢我们先从遥控器上去看一下，现在新出的 smart 电视，就是说它这个遥控器上呢就只有简简单单的几个按键，而过去我们老的电视呢有数字键12345678910等等这些很明显，而现在的电视机呢它都已经放在这个就隐藏起来了这个功能。所以说有很多老年人，我也亲自到老年人用户家里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说他们给我也提出了很多的意见建议，就是说能不能给老年人专门设计一款最普通的电视，因为他对互联网不了解，他们不了解，所以说有的时候包括信号源在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不了以后，这个信号源他就观看不了电视，那么这台电视机等于就放在家里很久很久都不看。 哦，这么严重啊？ 是的，是的 啊，就成真成摆设了。 是的，有一位老奶奶曾经跟我说一句，她说我这电视从我儿子给我买回以后就看过一次，在我开开以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往下播放了。不出人儿。 什么电视啊这么难搞定？ 现在的 smart 就是新出的一款电视，就是现在的智能电视基本上都需要开机以后要人为设定一下。 哦，这样的。所以如果说对于网络完全不太了解或者说操作起来比较麻烦的老年朋友来说，这个真的不太适合哈，与价钱无关，与孝心无关哈。所以孩子们尽孝心的时候呢也要考虑到老人本身的一些情况。当然现在有很多老年朋友他愿意尝试新鲜的东西，有好奇心，愿意去嘀咕，哎，那没关系，他愿意自己去摆弄那可以。但是有些老年人比如说身体原因视力的原因腿脚不灵便的原因你真给他弄一高科技可能给他还添麻烦，这一添麻烦他自个儿心里还添堵还着急上火。 对， 所以一定要因人而异啊，量力而行。那说到 4K 电视呢，我们这有听众就马上问了个问题啊，他就刚刚好想添置一台 4K 电视，他的问题是这样的，请问一下嘉宾，我现在买 4K 电视有必要吗？他想买一台32寸和60寸的，希望您给点建议，要买两台。首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 4K 电视吧，可能收音机前有一些老年朋友还不太了解什么叫 4K 电视啊。 好的，什么叫 K 就是千的意思啊。然后那个我们这个 4K 呢指的是分辨率，我们都知道我们分辨率电视机呢它的宽和高，我们电视机它的构造原理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们看的电视呢，不论是过去的4:3，就是过去的显眼管电视，还是我们现在所看的16:9的电视机，它所展现出的一幅非常漂亮的图像呢，都是由一个点组成的，我们叫像素点，然后通过行场的拉伸进行扫描。那么在一个电视机当中呢，它的宽和高呢，在生产的时候呢就已经设定好了，设定好若干个像素点，横的是多少多少，竖的是多少多少。那我们经常所用的高清电视是1920×1080，那么1920呢，实际上就指着电视机的宽，就是在屏幕当中呢，第一行当中有一个1920个像素点，然后呢，纵向就是高，有一个1080个像素点，那么乘起来就是这个整个电视机的一个像素，就是它的一个。那当然，像素点越密，那么图像越清晰。越细致，然后色彩还原度就越好。那么 4K 呢就是什么样子呢，就是2×1920×2×1080，这就是所谓的 4K， 就是视觉效果更好，色彩更加的饱和度更强一些。 对的对的对的，它的就是说这样图像 更逼真更细腻。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个人，就特别是在这个屏幕当中去看某一个男同志的胡子的时候，如果要用 4K 看的话，我们可以清晰可见，可以数出几根儿。 哦， 是的是的， 这个确实是好哈。 嗯， 但是咱们比较接地气儿的说哈，就是用于到我们的家庭当中，比如说现在，说实话，很多年轻人他不怎么看电视，也没有时间看，那么可能更多关注于电视的是老年朋友。 是， 那对于老年人来说，我这老眼昏花的，我能看那个人影就差不离就行了。 嗯， 我用得着买这么清楚吗？我不想看他的胡子。 啊，对，其实就是怎么说呢？现在还是老年人呢，我觉着还是买一个普通电视就可以了。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我觉着就买一个高清的，1920x1080的就可以， 就够使了， 就可以了。如果就刚才就是您说的咱们那个听众啊，他要买一个的话，我建议现在可以买4K 的电视了，因为我们央视现在新推出一个频道，就是4K 频道。啊，因为过去呢，我们要是想看 4K 片源的话呢，我们要考一个 4K 的片源，它的容量是非常大的。 嗯 啊，一部现在我们一部电影，假如说是几百兆，那是普通的。那么到 4K 片源的时候呢，它就在十几个 G， 啊，非常大。 就是说，它其实还有一些特殊要求， 是的， 不是说你光把这电视搬回来， 嗯， 我说看就能看了，它还有一些其他的特定的要求。 对，它可以看，但是就是说，我们 4K 电视看普通信号的话呢，等于这个就没有体现出，没有 浪费了，是吧？ 是的， 嗯，好。那他买的这个尺寸呢，60和32，这个尺寸差的还有些大，是不是要跟这个房间的比例？ 对，刚才我说的就是说，还是看它的观看距离和它的这个摆放的距离的这个距离。 嗯。好，再来看我们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是说在家里面看电视，使用投影仪玩得更酷了啊，使用投影仪和液晶电视哪个对眼睛好？那么耗电程度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这个液晶电视和投影电视呢，它有区别。投影液晶电视呢，它虽说是液晶本身不发光，虽说要有一个背光源，那么它的这个亮度，背光源的亮度现在已经是很高了。投影电视呢，它因为光打出来以后要经过很多光的折射反射，然后再投到屏幕上面，那么屏幕上面再加上一些散射等等这些光学原理吧，可能会造成这个图像色彩还原度不是那么太好。 嗯， 所以我还是建议看液晶电视。那么液晶电视呢，目前对人体的伤害几乎是为零，当然你要长时期看对眼睛肯定不好。 嗯， 那么就是它的一些辐射，包括一些材质上的一些，就是这个辐射基本上是零了。嗯，没有太大的辐射。 好。 嗯， 说到这个投影仪啊，现在很多人呢也对这个比较好奇哈，觉得弄个投影仪在家里面好像还酷酷的，蛮时尚的哈。 是。 这个方面的常识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它有什么利弊吧？ 对，其实就是您说的这个投影仪，和现在新出的激光电视可不一样，因为投影仪呢，它的这个发光，刚才我说的受到这个光的影响非常大。那么现在我们新出一款的这个激光电视。PPTV 电视就有一款激光电视，这个激光电视呢，它的发光是用激光打出来以后，然后它的屏幕呢，我们也采用了一些对于光的一些衍射等等，这些也是光的原理上做了很大的改进，所以说它的清晰度会非常高，色彩还原度也非常好。 嗯， 投影呢，我们在白天看的时候，即使拉上窗帘以后，由于光往进这个照射，也会造成图像不会太清晰。 哦，那如果是地下室呢？因为现在有很多，比如说家里面有大宅子的哈，它可能有一层地下室， 是的， 它会把它改造成一个像家庭影院似的。 那样的话也可以，但是这个就是投影电视呢，它可能寿命不是会推长。 哦， 不论是 LCD 的投影还是我们的就是灯泡的投影，可能它的寿命要比我们激光电视要短得多得多。 就是相比较而言性价比不是很高。 对， 是吧？ 性价比不很高，而且价格非常高，买一个我们家庭用的投影电视也得在几万块钱吧。 好，那如果是您刚才说的这种激光电视呢？ 激光电视呢，它的寿命设计寿命应该是在10万个小时左右。激光它的老化，它有一个老化嘛。 嗯， 现在目前售价好像是1-2万块钱， 怎么都够使了哈。 对，相对于来说可以了。 说到这个地下室啊，我们这里就有位听众问到了这个问题啊，他就是想把地下室改造成家庭的影音室。他说地下室啊一般都很潮，说会不会影响家庭影院的这种使用寿命，在使用的时候呢 或者装修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点什么问题吗？ 会的，会的。这个地下室确实比较潮湿，所以说在装修的时候呢，首先要考虑到它的新风，就是它的通风，还有一个就是干燥。 嗯， 当然这个空气流动快的话，它的这个就不会太潮，所以说建议它做好通风设备。 其实家电不管在哪里，地下室啊，还是您的房间当中，都是挺怕这种潮湿的。 是的，电器就怕潮。 那就是说您在装之前就要跟施工队讲一下，说我这个房间是要改成这个影音的影室的，所以你通风方面要帮我设计好啊。 对对。 那么在这方面的问题考虑好了之后呢，就是在选择，比如说他要配一套这样的家庭影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因为面积比较大，我建议还是采用这个激光电视激光电视，激光投影这个电视，然后呢配一套这个蓝牙的这个音响， 嗯， 我觉得比较好一些。座椅呢最好，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或者说我们手头是比较这个 不差钱 的情况下，配一套这个5D 的座椅。 哦，5D 啊，对，我们可以看5D 的片源的时候要用到它。 好吧， 嗯， 我就想一想吧。在家里面就可以享受这个影院高级别的这种待遇了哈，也挺好的哈。说到地下室啊，这位听众也是打算改造地下室，他是35平米， 嗯， 地下室改造影音室35平米，想请您建议给配出一套音响，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配出一套音响，这个音响我觉得，这个到这个哪儿，到这个商场上，他会给一个更好的一个建议，因为我没有实地去看， 嗯， 所以说得看实际的现场， 那就根据您的这个经验吧，多年的经验，您个人觉得就一般情况下老百姓配一套还过得去的音响，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可以了呢？ 我只能说大概的价位，因为质量这个房 档次差的很多， 对，差很多， 咱就说个中不溜的吧。 对， 对， 对，我觉得要是35平米的话呢，配一个10000块钱到15000块钱之内的就可以了。 都有什么呀？ 除了我们所说的这个扬声器以外，它还会配有这个无线话筒，还有我们所说的功放机，当然更高级一些，它还会配机箱，机箱里边还有很多的这个熔断器等等，很多。 啊，就过去那个音响吧，我见过有人家里面弄这个啊，就是还挺复杂的，什么低音炮、高音炮，还什么中音炮，是吧？ 对，低音、高音、中音 啊，还有的得挂墙上，还走线什么，挺复杂的。现在应该没这么麻烦了吧？ 现在不用了，现在基本上都是蓝牙， 我都是无线的了哈，都是无线。这样的话摆起来也好看哈， 好看只需要挂起来就。 行，饶经理给您的是一个就是他个人的参照的一个建议啊， 对对， 具体您的需求得看您自己的想法，比如说你打算出多少钱，然后要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是不一样 的 差距还挺大的啊。 对，一个单元的有7个单元的，很多啊。 我的妈呀，这事儿不能聊啊，一深聊了好像水还挺深的啊。这位听众呢也是问到了家庭影院的问题，现在好像大家都愿意弄成套的啊。他说想问一下，就是比较发烧级的家庭影院，什么样的价位好一些？女儿结婚。想送给他们 啊， 所以老家可能不太懂，但是呢又想给孩子们一个惊喜。 孩子们结婚也是这个是一件好事。买一套好点的音响，还是建议就是到新家里边呢先去测量一下，看看环境，然后面积，然后再加上它的摆放的方式是壁挂式的还是我们那种落地式的， 实地考察一下哈。 对，实地先看一看。 对，其实像这个家庭影院这种东西吧，就是它的那种自我性很强，就是您喜欢的未必是孩子喜欢的。如果说他们小两口对于这个东西有要求的话呢，您呢自己给他们选了一套，未必是他们最中意的。我倒是觉得您一方面呢可以侧面打听一下， 对， 啊，说他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您再去准备。 对，因为音响这个家用电器呢，它对这个摆放要求非常的严。就是说我们听众的听的位置和这个音响的位置包括距离都会有很严格的要求，这个所以说我们一般的人听的话呢可能就是无所谓了，就是可能听听低音效果，然后呢要是要求比较严的话呢，他会要听出这个中音高音包括我们所说的低音单元的这个效果，要同时体现 好。首先也是恭喜您啊，这个孩子要结婚了嘛，是一件大事儿啊。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是一个电视机的问题。他想问一下说电视机为什么会变暗， 它这个电视机是液晶电视还是 CRT 电视还是等离子电视？ 我估计可能就是液晶，因为现在液晶比较多嘛。 是的，液晶电视呢，它刚才我讲到了，就是液晶呢本身是不会发光的，那么要想呈现出五彩斑斓的画面呢，一定要在液晶电视背面呢会装了一个背光灯。那么背光灯呢，实际上过去的 LCD 呢，就是我们家里边常用的那种日光灯，只不过把灯管由粗的变细了，然后这种它是 有使用寿命的，一般是在6万个小时左右，或者是在5万个小时左右。那么时间一长了以后呢，它会慢慢跟那日光灯似的，慢慢的会变暗，也就是说它这个老化了，灯管老化了。那么现在 LCD 呢，就是现在我们新出的 LED 电视，就是发光二极管，它这种情况呢，如果变暗的情况下呢，基本上一个是老化，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有可能它的内部的电压可能变低了，或者电流变小了，我们可以去查一查。 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来自北京苏宁邦克的技术经理饶春林，谢谢您。 好， 那么稍后呢是鸡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媚温暖的阳光，湛蓝的海水，三两只慵懒土狗赖在马路中间睡，那儿风光明媚。